没有选择。路撑着，我会喜怒，你会哀乐，唱几分钟情歌，没什么，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。 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

去，终日缠绵。你转身，我经过，掩饰人间，如一滴水，连你指尖，万般不愿。 你来过， 来过， 我记得， 便是永远，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，终日缠绵。 你转身， 我经过。 在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。我遗弃了你，让爱的自由还给你。我遗弃了自己，承受着悲伤到天明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隐形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都不听，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。爱你到底动了自己，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够不停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。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暂时要和世界脱离，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。我遗弃了你，让爱的自由还给你。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， 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，爱你到底痛了自己，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，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真心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 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喂， 爸，今天上植物园了？ 去了。 嗯。 哎呀，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。你妈拿着手机。 七天就回来看你们。 嗯。 哎，爸，您快让妈接电话。 好好好。 一个电话，让老人不再孤单。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？ 那当然了，咱们是哥们儿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是找我借钱吗？ 哎，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！ 不单纯。 我想说的是啊，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。 不是，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？ 哎，我觉得啊，你就是太爱面子。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，你都跟着凑份子，这叫什么事儿？ 不是，大家不是都这样吗？ 哎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，送来送去没完没了，最后还成了规矩了。不送，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。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 这古人云啊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。哎，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。 得，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。 哎，人情不能当消费， 你来我往成累赘， 日见礼厚情却薄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现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，别说这种寒科，哪里留得住我？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？如何笨到底，但到底还是我？谁人待我好，待我差，太清楚。想继续装傻，却又无力受折磨，心里羡慕那些人，麻木到不计后果。我就回去，别引出我泪水，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，若然道别是下一对，可以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会。再会更加心碎，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，哪来像倒冰茶换我半晚安睡，十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，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逐点崩溃，逐点粉碎，极度执着。

以我没有哭没有愁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所理解的经典有可能是一本著作，一个人物，或者一首老歌。经典的意思就应该是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岁月的磨砺及打磨，但是现在的人们或者是以后的人们依旧记住它，久久不能忘怀。就像张国荣的歌，张学友的歌，或者是刘德华的歌，我们现在听它每次还是记忆犹新，或者是说更有感触的歌吧。我认为久久不能忘怀的，这就是经典。 我觉得经典呢应该就是对自己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，比如说一部电影一首歌，然后到你很久以后，比如说你参加工作了，或者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事业了家庭了之后，然后再会重温你这个以前的这些电影片段了，或者是这个听了某一首你曾经听过的歌之后，你就会有很多的感触，然后就是会非常回味你就是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属于经典了。 我认为经典就是指具有典范性、权威性、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，然后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经典的，然后也是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，最具有代表性的，也是最完美的作品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， 人是要有梦想的，但是呢你梦想再大你不去努力是不管用的。就像你爬山的时候，就算你不看那个山头，你只要知道是在向上爬，只要你爬的路是对的，你到达山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 保利好健身中国 CEO 曹岩， 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时候永远是在以后。你回过头来看，你肯定走过很多很多困难，但是但实际上这个可能对任何人去坚持任何事情都是一样，你在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总会有你在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在不断遇到困难，然后积极想办法努力解决和战胜困难过程当中去赢了自己的成长的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婉， 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，踏踏实实，只有踏踏实实才能够走得快，行稳才能致远。所以我说宁静以致远，很多好东西啊，它不是坐那儿你着急就能出来的，它是要克服困难，要克服别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。所以一定要扎扎实实静下心来，集中精力来做好事情。

中漂浮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也许会凋零，也许我会陨落。你的爱给我的信息，宛如我初次沐浴在高原灿烂阳光里，一直穿透心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6号，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，东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雷阵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3到31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1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3到33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菩萨山在23到33度，云蒙峡在22到32度，康熙草原在20到29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吃西瓜要注意，有些人不能吃。

生气，软弱的电话有点给你，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，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，我的声音在笑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an 苏醒。 这一天你总会记得，

寂静深处的双手，冰冷的空气像火，害怕又受伤。路太远，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，怎样才回头？记忆里爱应该总是温柔，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。是我勇敢太久，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，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，勇敢了太久，城市装满短暂的烟火，无处躲，照亮了沉默，明白是寂寞。心痛当拥有，是我勇敢太久，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，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，勇敢了太久，城市充满短暂的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。